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。 看风月在眼前破碎，看穿

过可大的城市和失无所失的爱情，你听碎了所有人间喜剧，你只微笑一言不发，就像五十年后的那次四目相对啊。

全部被吹到窗外。我已经解脱了时间，它经过我疲倦，像从未被爱过。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去 机场，耶稣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，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，不虚然不吟唱，只是多行囊。

要么孤独。

视而成不了太多。所以陈家的姑娘，你可要爱住了。不是时候，

算了，想起再说，看似遥远，就在身边，看似遥远，就在身边，在左边。 就像你柔软的长发，曾分。